汪汪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各位在深夜收听我们为您现场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我是王卓。那今天呢，特别邀请我台的现场录音工程师陈小斌和我一起为大家来转播，欢迎陈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斌。那今晚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呢，定于是2018年6月24日柏林当地时间20点15分，北京时间6月25日凌晨2点15分上演。 没错， 那么现在这个在演出之前，我们先给大家对今年的音乐会的情况做一个简要介绍。 没错，那现在呢刚是柏林时间的6月24日的20点刚过，还有十几分钟，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今年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瞩目的一场音乐会。为什么说是这样呢？有人会说，从1984年以来，柏林森林音乐会当然是最让夏季古典乐坛引人注目的盛会，的确是这样。每一次转播呢，我们都会觉得是那种非常舒服的微风轻拂的夏日的夜晚，在绿树葱茏的大自然怀抱当中，聆听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他们来做的现场的演奏，这种惬意，这种舒适，也是乐迷难以抗拒的享受。但是今天我们的柏林森林音乐会，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此刻在柏林的瓦尔德尼森林剧场还是下起了蒙蒙的小雨。 对对对，这个和几年前我们遇到的情况有点类似，面临考验。但是呢，其实从昨天的排练来看呢，这个也是下点小雨，今天仍然小雨霏霏，但是目前的情况看，它应该不会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 没错，那刚才呢，小斌也说了，一直到2011年，其实只有那样一年，那个雨下的可能也是雨势稍微大一点，所以没有进行了转播。其实，在这么多年的转播当中，我和小斌已经无数次的，我是打着雨伞，在穿着羽绒服，在雨中为大家来转播， 对对对， 都不会影响柏林森林音乐会的一个进行。 对对对，那今年的话呢，看来演出也不会受影响。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情况就是，已经基本上座无虚席了，观众已经全部的基本已经到了他们自己的席位。 没错，那2018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呢，是由即将卸任的柏林爱乐团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和乐团的艺术家们为大家来呈现一台以大自然为主题的这样的音乐会。主要曲目呢，我们在前期的预热当中呢也和大家有所分享，是葛诗温的古巴序曲，还有法国作曲家弗雷的帕帆舞曲，康特卢布的奥弗涅山区歌曲，还有呢就是雷斯皮基的交响诗罗马松树，哈恰图良的加雅涅舞曲，很多丰富多彩的曲目。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期待的，在现场我们可以听到拉特和柏林的这场告别音乐会。 是的，那正是因为今天晚上是拉特和柏林告别的一场音乐会，所以的话呢，他的演出票远远供不应求，所以的话呢，我们特别觉得很奇怪的是，昨天彩排为什么现场有那么多的人？是因为昨天彩排破例对外 售票开放了，票价是30欧元。 没错，这是史无前例的。那之前呢，我们在为大家做柏林森林音乐会的转播的时候呢，在我们每一次去看彩排的时候，都是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一些观众啊，可能会去看。我想可能是一些亲朋好友吧。 对对对。 但是昨天真的是让我们特别吃惊，就是现场坐满了观众，而且就像是一个正式的演出一样一样的。 对对对，所以这一点呢，从我们现在了解到情况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有一部分票是对社会开放了。 没错，嗯，那今天晚上的嘉宾音乐家是捷克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那她呢也是西蒙拉特的妻子，他们两个曾经无数次搭档同台演出，在爱乐的官方介绍当中呢，好像从来都是把两个人作为独立的艺术家来介绍，最多呢只是附带提一下他们是夫妻，但这次的介绍却用了拉特和他的妻子这样的说法，官网上的正式标题就是拉特和科泽纳。 对, 对, 对, 对这一点呢，确实我们转播了那么多年柏林除夕啊森林音乐会，包括在除夕音乐会也曾经有过科泽纳的演出，我们都就作为转播小组，我们都对这个消息好像都不是很清楚，所以这次可以见是应该是比较公开的官方向社会来介绍这件事，这次应该是第一次。 没错啊，其实他们两个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好，那继续。那这场以森林剧场露天音乐会为标志，西蒙拉特也是要卸下他担任长达16年的乐团的首席指挥一职，可以说柏林爱乐乐团在此刻一个时代就此要画上句号了。那在这样精彩纷呈的告别演出当中呢，刚才我已经向大家介绍，他们将会上演像格诗温、弗雷、哈恰图良还有雷斯皮基的作品。音乐会嘉宾呢，正是西蒙拉特爵士的爱妻女中音歌唱家科泽纳，而他将会演唱的也是前两天我们在《永恒的魅力》节目里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法国作曲家康特卢布他的《奥芬涅山区歌曲》的一些选段。 对对对，由此呢，我们也特别的明确了今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主题，这个确实和以往的几年有所不同，叫做拉特和科泽纳。那么这样一种形式，其实我们在以往有很多古典音乐会上曾经有过类似的这个主题名称，比如像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等等。那这次我觉得既然用拉特和科泽纳，那么也呈现出了我觉得乐团对于这两位艺术家的一个尊重，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褒奖。 没错，嗯，那其实真的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有人说哎北京音乐广播转播有多少年了？2002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为全国的乐迷直播这场夏季的古典音乐盛事。那我觉得也是很多朋友通过我们的转播来认识了柏林森林音乐会，包括柏林除夕音乐会，包括我们曾经为大家转播的很多的这些国际的这些音乐会，比如 比如说像 萨尔斯堡 萨尔斯堡音乐节的音乐会，还有刘森夏日这个音乐节的音乐会。还有这个布拉格之春音乐会，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古典音乐转播几个非常世界著名的音乐活动。 没错，那从2002年开始，我们那个时候所采用的技术，陈老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当年我们这个转播是采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把国外的这个最顶级的音乐会的这个盛况传输过来？那可是2002年啊。 从2002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用 ISDN一种传送技术，一直持续到应该说是去年的这个柏林除夕音乐会那都是利用 ISDN 技术来进行传送。 其实效果真的是还是蛮好的。而且我们在2016年，我记得我们两个去为大家转播柏林森林音乐会之后，我们就到了当地的电台，因为我们要联络就是我们之后的转播，今后的转播可能要采取一个新的方式来为大家做呈现了。 对，那就是今年2018年的柏林森林音乐会转播，我们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一种融媒体，也就是用网络编码器的方式进行传送。这个网络编码器呢，要有赖于双方网络的这种流量的稳定，网速的这种能够保证，才能够使音乐信号 就是毫无障碍的进行传送。那这次我们在测试过程中发现，由于中欧之间的这个网络这个流量的一个有一些问题，所以的话呢，尤其是现在正逢世界杯的这个观赛高峰，所以的话网络流量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等一下可能我们在音乐会进行当中一些音乐信号可能会有一些不稳定的状况，这一点呢请大家能够谅解。 没错，虽然这是一个更先进的技术，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技术，我们也是在尝试的和大家在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吧。 对， 所以说今年我们的转播，其实我们也现在目前我和小斌心里也是打鼓的，不知道为大家转播过来的这个效果啊，还有信号啊，到底会不会稳定，有很多都是我们不能够控制的。 是是是，这一点呢技术部门包括德方电台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电台的技术中心的技术人员为此呢进行了很多次的技术测试，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就是我们的设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这个两个洲际之间的这种网络的传送数据流量的这种变化是有一些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呢出现问题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包涵。 嗯，没错。那其实在每一年我们的转播当中呢，对于技术方面的介绍并不是特别多，因为我们真的是特别有自信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今年我们真是要提前给大家预热打好一个小的预防针。 对对， 尤其呢现在正在看世界杯的朋友们也可以把收音机的旋钮音量调到稍微大一点，我们的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还有五分钟，不到五分钟的时间，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即将开始。那柏林森林音乐会呢，其实是从1989年开始创办的，至今呢已经20多年的历史，期间许多世界著名的指挥大师都曾经再次登台献艺。那柏林森林音乐会他演出的场地全称就叫做瓦尔德尼森林剧场，这座森林剧场呢也是大自然的造化，也是大自然送给音乐爱好者的一件礼物。露天剧场它所在地原来就是一片森林，但是由于自然生态的推移变化，逐渐形成了一块30米深的盆地。在1935年的时候，有人发现了这个地方，而且经过了这个大胆的创意和艺术性的修整，可以容纳几万人的露天剧场就在这里诞生了。 对对对，它大概应该能够容纳22000名的观众。在1982年，这个露天舞台被装上了一个巨大的双塔形的白色顶棚，设有88排的环形坐席，可以同时容纳22000名观众就坐。和它周围的自然森林呢有机的融合，成为一个可以举行大型的户外音乐会的理想场地。此后呢，这里随着柏林爱乐一年一度的森林音乐会名扬世界。在这儿举办音乐会呢，听众又不用像到音乐厅那样西服革履正襟危坐，而是非常随意的可以带着毛毯野餐盒来到这里，或躺或坐在剧场当中，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边听着世界上最著名乐团的精彩演奏，一边点燃自己带来的小蜡烛，和家人在烛光下共同品尝红酒的香醇，情调非常的别致。 嗯，没错。而且在演出当中呢，乐团也不用像最正规的那种演出那样的拘谨，音乐会当中呢会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不仅如此呢，瓦尔德尼森林剧场当中的鸟鸣虫叫啊，还有湿润的清新的空气，更是让听者感到轻松和快乐。那说到这个鸟鸣虫叫呢，我也特别想说的是，在这次的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当中呢，有一首这是来自于雷斯皮基他的罗马的松树，在里面呢就会有一小段是有这种自然鸟鸣的声音，而平时呢会有乐团会放出这样的音效啊，在平时的演出当中，但是在柏林的森林剧场当中来演出的时候，放出音效之后，现场的和观众们在一起的森林当中的小鸟也会给予回应。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在这种大自然中欣赏音乐最特殊的这种感受。 嗯， 这个森林音乐会呢，它虽然是在露天剧场去演出，但是它的听音效果非常的出色。看着那么大的场地呢，需要用音箱来加以辅佐扩声。但是由于这个德国现代的音响扩声技术，那么通过音箱所发出的声音能够很好的还原舞台演奏的真实效果， 所以的还音后的这种声音的音色质感以及声压都非常的好，就好像你坐在一个硕大的音乐厅当中去欣赏舞台上艺术家们的精彩的演出。 没错，那其实就即便是在音箱附近也不会出现这种震耳欲聋的现象。我们呢曾经在他们彩排的时候还有音乐会的时候，在间隙我们都曾经在现场的不同的这样的方位去聆听，去感受这现场音乐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声场的一个效果。真的是23000人的音乐会，不管你坐在什么样的位置来观看，其实门票它统一一个价位的原因就是声音都是一样的。 对， 对，在各个位置听声音都非常的均衡。那么我觉得森林音乐会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就现场这个艺术家和音乐家们的这种和观众的一种有机的互动，像人浪啊，像那种口哨声，冷烟花等等，这些现场的情况非常的有意思。 嗯，那现场呢我们现在也在等待音乐会，也马上要开始了。在现场有人说那是下着小雨，那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什么样啊？确实大家都打着雨伞静静的在等待着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即将到来。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确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年份，就是因为西蒙拉特他在这一年，这也是他最后一届担任，最后一年担任柏林森林音乐会。那现在我们来聆听，就是柏林 现场的一种声音。好，现在演出呢应该是离开始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啊，我们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好，现场这个我看到舞台上已经都坐满了艺术家啊，这个啊现在的情况是演出即将开始，演出即将开始。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现场直播。我们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好像听到一点鸟鸣的声音。 我们也在这个转播台上呢可以看到他们当地的这个 现场的效果。 对，在电视台上他们做了一些转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当地的一些主持人也在对现场的观众做了一些采访。虽然在下雨，但是真是座无虚席。 哎呦，真的这个场景呢非常的让我们吃惊。今天的森林剧场的这个观众的上座率实在是太高了。 嗯，有穿着雨衣的，打着雨伞的，大家都在等待2018这场特殊的柏林森林音乐会，也是具有特别意义的。这也是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时间，2018年柏林森林音乐会在今年呢为大家来演出的，首先就会是乔治·格诗温他的古巴序曲，是一首非常热烈的这样的具有这种煽动感觉的这样的音乐。嗯， 对对对，现在我们看到从我们的席位看去，这个确实是在下着小雨。有很多大多数的听众都观众都是在穿着雨衣，因为很少人用雨伞，因为雨伞会干扰其他的周围的观众的这个欣赏。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其实在柏林电视台他们除了在为大家现场转播这个柏林森林音乐会，当然现在的信号就完全到了柏林森林音乐会了哈，之前还在有着世界杯的一些各种的介绍，所以我觉得 对于 无论是对于咱们现在没有睡觉的中国的观众来说，对于德国观众，对于他们当地的观众也是一个纠结吧，又想看到这个的转播，又想看到世界杯的转播。 对对对，那么对于我们中国的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来说，这时候也可以在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同时，那现在转过来收听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柏林森林音乐会的现场直播，这也是别有一种意味。 好的，那现在已经听到了现场观众的掌声，已经送给了舞台上的音乐家。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古巴序曲演奏完毕，刚才我们看到了舞台上的艺术家有很多柏林的老人都在那儿，像这个双簧管曼耶尔，还有单簧管的首席。 嗯， 那么我想这些老人们也都是为了参加这样一台演出来表达对西蒙拉特他的这个敬意吧。 没错，那刚才呢群里头也有朋友说刚才主持人说的不完整，的确这也是西蒙拉特的作为柏林爱乐院总监最后一次来指挥柏林森林乐会。 对， 也他以后依然有可能会和柏林 有可能被作为客座指挥， 对， 邀请来， 对，和柏林爱乐乐团他们来作为一个朋友的 关系。下一首乐曲是帕凡舞曲，现在我们看到艺术家们已经准备好了演出，下一个曲目马上开始。

这首音乐的确是带有一些忧伤感，就叫做被抛弃的姑娘。像康德卢布他的奥弗念山区的歌曲，其实也是他在奥弗念地区采集的一些民歌来改编的。 嗯，非常具有当地的乡土风味。 下面这首叫做《布谷鸟》。 Oh, my God.